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跆拳道是现代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一，是一种用手及脚进行格斗或对抗的运动。下面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于玉涵同学的英文故事跆拳道 Taekwondo。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于一涵，今天我给大家念一个英文故事，叫 Taekwondo. We dress, we go to Taekwondo. We stand, we bow, we step in out. We jump, we run, we have some fun. We count, we yell, we all kick well. We hit, we chop, we fall.We flop, we look, we pick, we spin, we kick. The kick is good. I bust the wood. We box, we jab, we laugh, we jab, we stand, we bow. What fun! Oh, wow! Now we go. Bye, Taekwondo.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你的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天是8月8号，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10周年纪念日。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那么今天我们就展望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奥运圣火在韩国平昌缓缓熄灭，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 As the Olympic flame slowly went out in Pyeongchang, South Korea。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个词呢是奥运圣火 Olympic Flame。 同学们记下来，奥运圣火往往呢表示那些具有一些象征意义的这个火的时候呢，我们不用 fire 这个词，而用这个 flame 这个词， F-L-A-M-E flame 圣火合到一起 Olympic Flame， 后面呢是 go out 缓缓的熄灭go out。 冬奥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非常令人激动的这个时刻到来了， Officially enter 进入到了 Beijing time。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在闭幕式上的这个八分钟的这个表演。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的表演让世界为之着迷，同时让世界渴望看到北京在2022年的精彩表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之后，人们期待2022年冬奥会会同样的精彩。The 8-minute show, 八分钟的表演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in Pyeongchang Olympics have blown the world away. 好，今天看看我们用的这个词让世界为之着迷，我们用的是 blow away, blow 这个词 B-L-O-W 表示把一个东西呢给它吹走。那么 blow somebody away 或 blow 什么什么 away表示说让某人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着迷。我们在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八分钟的表演让世界呢为之着迷，用的是 blow the world away and makes the world， 让世界呢非常渴望看到北京在2022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Eager to see, E-A-G-E-R, what Beijing has to offer in 202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之后，这句话不难。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people wouldn't expect anything less. 人们期待2022年冬奥会会同样的精彩。People wouldn't expect anything less.双重否定呢，那么我们知道是一个进一步的强调，进一步的强化。同时啊，举办2022年冬奥会会为中国提供一个促进冬季运动的一个黄金机会。Holding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present a golden opportunity. 首先我们看一下举办，这个怎么讲过了， hosting, 举办，后面是冬奥会， present, 展示出了啊，能够提供出一个Golden opportunity, 黄金的机会 for China to promote winter sport, 促进我们冬季运动哈 ,promote winter sport.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中国未来的哈对冬季运动的一个安排一个计划。根据政府的计划，到2022年中国将拥有大约650个滑冰场和800个滑雪圣地。到2016年底啊，大约有1130万中国人哈，每年至少滑雪一次。我们的目标呢，是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之前将这一数字呢提高到3亿。According to Chinese government's plan, the country will have about 650 skating rinks. 那么看下这个滑冰场，它的英文呢 skating rinks。skating 我们学过滑冰，后面这个 rink,R-I-N-K, rink, 以及呢滑雪圣地叫 ski resort, R-E-S-O-R-T, 哈，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一个是滑冰场的这个 rink, 以及呢我们说滑雪的叫 ski resort. By the end of 2016, about 11.3 million Chinese ski at least once a year. 那么到2016年底啊，滑雪的人数呢大概呢是1130万人哈，每年呢滑一次雪。I呢 aim to lift the number, 提升这个 number 哈，提升这个数字。那么用的是 lift, L-I-F-T。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原来讲过，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提升起来，给它拿起来。而这里面呢，表示把一个数字呢给它提升上去，就等同于这个 increase 这个词哈 ，increase the number to 300 million before the next Winter Olympics。数量呢，从原来的1130万人。能够达到呢三亿人哈，那么它的这个数量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那么事实上啊，四年后的冬季奥运会已经给中国的体育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呢，2018年春节期间前往北方冬季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的数量已经大幅的增加了。In fact, the Winter Games 4 years later has already brought dramatic changes to the country's sport industry. 好，我们提到的是带来了一个变化，用的是 brain change, 啊，带来变化，这两个词不难。同时呢，如果我们想表达巨大的变化呢，啊，同学们会想 a big, 可以哈。那么稍微再好一点的一个形容词呢叫 great, 啊，也可以。今天我们学一个更好的一个词叫dramatic, 啊，这个词呢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已经聊过这个词 ,dramatic, 巨大的哈 ,D-R-A-M-A-T-I-C, dramatic, 非常大的哈，后面加一个 changes to the country's sports industry. 那么根据官方的一个统计数据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statistics,如果同学们对这个词呢觉得有些难的话呢，那么从它的缩写开始记 ,STAT, stats,啊，这个词呢往往会出现在像 NBA 比赛呀等等运动员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他助攻啊投篮啊篮板啊数据的一个统计呢，那么用这个词 statistics 一个缩写叫 stats。 同时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北方的省份哈，那么它就是指呢东北的三省 many northern provinces in China。 那么特别呢我们知道在黑龙江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滑雪的圣地 saw dramatic surge 或者 increase，同样用到了这个字 dramatic, 巨大的一个 dramatic surge, 或者是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visiting major winter tourism destinations during 2018 New Year holiday. 看到一个巨大的人数的增加，他们这个人数后面跟的是一个 visiting, 参观 major winter tourism destination， 表示的呢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好，我们知道呢这个 tourism 是旅游，后面加的是 destination， 表示说一个目的地。这个词呢我们通常在旅游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比如说某一个国家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 destination in summer，啊，是夏季的一个旅游的圣地，那么用这个词哈 popular destination in summer 或者说 in winter 等等，后面加不同的季节，比如说在春季或在这个秋季都可以。那么除了人们对体育运动的一个热情的高涨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呢，北京与张家口联合举办这次冬奥会，张家口的基础设施也将大大提高，同时还要修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连接张家口和北京。Moreover 啊，表示说除了什么什么之外，我们还可以说呢 ，in addition 啊，都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As Beijing will hold the event along with 张家口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area 啊，那么讲到了一个基础的设施啊，叫 infrastructure， 它的拼写是 infrastructure。啊，它的发音是 infrastructure， 这词呢我们如何来记呢？第一部分 infra 表示内部的，后面 structure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结构，内部的结构，我们转一下呢就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基础的设施哈。infrastructure in the area will also be lifted， 哎，也将进一步的提升哈，仍然用了这个 lift 这个词。如果同学们不愿意用这个 lift 这个词没有关系，也可以用 improve 这个词表示提升改进。同时我们讲到了叫 high speed rail 啊，表示高速的铁路哈，高铁 and highway 高速公路 will be built to connect Beijing and 张家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奥运会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哈，它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奥运会鼓励人们拥抱和平，尊重差异的同时能够发现共识。 The Olympic Games inspire people to embrace peace, find common ground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首先我们看一下奥运会它的一个最核心的理念是 inspire, 啊，激发人们，啊，I-N-S-P-I-R-E, inspire people, 后面拥抱和平，我们讲过 embrace, E-M-B-R-A-C-E, 拥抱，啊，我们可以指人之间的拥抱。那么呢也可以指人对理念一个信仰的一个拥抱支持 embrace peace， 以及呢发现共识，能够 find common ground， common 我们讲过共同的，后面加一个 ground 表示一个地面哈，啊，直译呢是地面，共同的地面，那么转一下呢可以翻译成发现共识。发现共识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尊重相互之间的这个差异，后面跟的是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好，那么这句话呢给大家再说一遍， The Olympic Games inspire people to embrace peace, find common ground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四年后中国的两个城市将在春节期间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和游客，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会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都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Four years later， 哎，可以。那么还有一种译法呢叫 Four years from now， 哎，那么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更高级一些？ From now， 从现在开始，前面加一个 Four years 合到一起呢， Four years from now The two Chinese cities will welcome athletes, sports fans and tourists from all the worldDuring Chinese New Year。 好，这里面有几个人群哈，一个呢是 athlete 运动员哈， athlete 它的拼写是 A-T-H-L-E-T-E， 那么大家如果谈到体育项目、体育比赛，那么这个词是一个必会的一个词哈， athlete。 那么除了运动员之外呢，那么肯定还有一些体育迷叫 sports fans， 以及呢来观看比赛的这些游客们哈，叫 tourist from all the world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Chinese Festival for Family. 后面呢做一个修饰成分，修饰我们说 the Chinese New Year， 解释一下什么是 Chinese New Year 哈，那么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家庭来讲是一个团聚的一个节日， the Chinese Festival for Family. During that time, the Chinese will make every friend who come here 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 feel like home， 感觉像在家里一样。Feel like home， 那么这个 feel like home 呢，往往呢可以指呢招待客人，让一个人能够非常舒心的啊，非常愉快的在一个地方居住和停留，那么就可以说呢 ，just make yourself feel like home。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the Olympic flame slowly went out in Pyeongchang, South Korea,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now has officially entered Beijing time.The 8-minute show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in Pyeongchang Olympics have blown the world away and makes the world eager to see what Beijing has to offer in 2022.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people wouldn't expect anything less. Hosting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present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promote winter sport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lan, the country will have about 650 skating rinks and 800 ski resorts by 2022. By the end of 2016, about 11.3 million Chinese skied at least once a year.China aimed to leap the number to 300 million before the next Winter Olympics. In fact, the Winter Games 4 years later has already brought dramatic changes to the country's sport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many northern provinces in China saw a dramatic surge i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visiting major winter tourism destinations during 2018 New Year holiday. Moreover, as Beijing will hold the event along with Zhangjiakou,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area will also be greatly lifted. High-speed rail and highway will be built to connect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The Olympic Games inspire people to embrace peace, find common ground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4 years from now, the two Chinese cities will welcome athletes, sports fans, and tourists from all the world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the Chinese Festival for Family. During that time, the Chinese will make every friend who come here feel like hom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棕熊啊，棕熊，你能看到什么？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很有名的绘本作家，他的名字是 Eric Carle， 是我们熟悉的卡尔爷爷。他写过很多很多很有名的绘本故事，这些绘本简单生动，而且还非常适合我们朗读呢。那今天 Jason 老师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个人人都应该知道的朗朗上口的绘本故事吧，名字叫做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棕熊啊棕熊，你能看到什么？ Are you ready?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棕熊啊棕熊，你能看到什么？ Brown Bear, 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red bird looking at me. 棕熊啊棕熊，你能看到什么？ 我能看到一只红色的小鸟正盯着我看呢。 Red bird, red bird,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yellow duck looking at me. 红色的小鸟，红色的小鸟，你能看到什么呀？ 我能看到一只黄色的鸭子正在盯着我看呢。 Yellow duck, yellow duck, what do you see? Quack, I see a blue horse looking at me. 黄色的小鸭子，黄色的小鸭子，你能看到什么呀？ Quack.我能看到蓝色的马正在盯着我看呢。 Blue horse, blue horse,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green frog looking at me. 蓝色的马呀，蓝色的马，你能看到什么呢？ 我能看到一只绿色的青蛙正在盯着我看呢。 Green frog, green frog, what do you see? Ribbit, I see a purple cat looking at me. 绿色的青蛙，绿色的青蛙，你能看到什么呀？ Ribbit, I see a purple cat looking at me. 绿色的青蛙，绿色的青蛙，你能看到什么呀？ 我能看到紫色的猫咪正在盯着我看呢。 Purple cat, purple cat, what do you see? 喵 I see a white dog looking at me. 喵 紫色的猫啊，紫色的猫，你能看到什么呢？ 喵我能看到一条白色的狗正在盯着我看呢。 White dog, white dog, what do you see? Woof, I see a black sheep looking at me. 白色的狗啊，白色的狗，你能看到什么呢？ 我能看到一只黑色的羊正在盯着我看呢。 Black sheep, what do you see? Meh, I see a goldfish looking at me. Meh, 黑色的羊啊，黑色的羊啊，你能看到什么？ Meh, 我能看到金鱼正在盯着我看呢。Meh, goldfish, what do you see? 咕咕咕咕 I see a teacher looking at me. 金鱼啊金鱼，你能看到什么呢？ 我能看到一位老师正在盯着我看呢。 Teacher, what do you see? I see children looking at me. 老师啊老师，你能看到什么呢？ 我能看到孩子们正在盯着我看呢。 Children, what do you see? 孩子们啊，孩子们，你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We see a brown bear, a red bird, a yellow duck, a blue horse, a green frog, a purple cat, a white dog, a black sheep, a goldfish, and a teacherlooking at us. That's what we see. 我们看到了一头棕熊，一只红色的小鸟，一只黄色的鸭子，一匹蓝色的马，一只绿色的青蛙，一只紫色的猫，一条白色的狗，一只黑色的羊，还有一条金鱼，还有呢，我们的老师，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故事可真有趣呀。Brown bear, what do you see? 这次老师都已经停不下来了。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不但了解了颜色的英文单词，还知道了各种各样常见动物的英文名字。那我有一个小建议，请大家在朗读三遍这个故事之后，把它改编一下，变成你自己的绘本故事。 比如说 Jason,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yellow car looking at me. Yellow car, what do you see? I see a purple bus looking at me. 我们可以把所有学习过的单词都变成这样的小故事呢，大家不妨试一试吧。好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